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4集。先让他们慢慢接受。一分钟后，秦汉秋拿着手机转身看向唐军。 哎，小程说有，20号上午9点开始。 听到这时间，唐军身边的老李顿了一下，而后看向唐军。唐军站在秦汉秋身边，他的表情倒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笑了笑。 20号是吧？我一定会去的。 秦冉跟校队住 ICN 一举办方安排好的住宿，秦管家就在距离秦冉与秦修晨都近的地方订了个酒店。至于去唐军那里住，秦管家跟秦汉秋都没有考虑。秦管家一开始没有想到唐军好像不是很普通，所以没有多加考虑。眼下，就算唐军那个身边的老李对秦汉秋非常有礼貌，秦管家也能察觉到老李心底的不太在意。似乎从第一面见起，对方就不把京城放在心上，说起京城的势力也非常淡然。一来 M 州就要去唐家，唐军虽然不在意，但唐家其他人也会如同那个老李一般，表面尊敬，其实心底也是看清的吧。秦家虽然落魄了，秦管家的风骨还是有的。一行人好几个小时后才到秦汉秋三人订的酒店，唐军看了一眼酒店，倒也还满意。到达酒店后，时间也晚了，唐军索性在酒店套房住了一晚。因为20号还要赶去看秦冉的比赛，唐军第二天就赶回唐家处理一些事情了。唐家的车就停在酒店楼下，直到上了车，老李才迟疑地看向唐军。 会长，20号是那几个年轻人回来的时间。 作为一个黑客，唐军的身份保密得很好，网上没有一张他的照片，也没有任何他的资料信息。知道他的人都是他合作的好友对象，他主动告知的。这几个回到小庄园的年轻人都是唐军想要培养的后代，事关重大。老李没有想到两者权衡之间，唐军竟然选了20号去看一个跟唐家八竿子打不着的物理竞赛。 无妨。 唐军摆手不以为然道。 我那个侄孙女可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。 通过短时间的接触，唐军明里暗里就观察到，无论是秦汉秋还是秦管家跟秦玲，提起那个未见过面的侄孙女儿，表情都不一样，甚至让唐军有一种这几个人都为秦冉之命侍从的感觉。这也是唐军坚持非要见秦冉一面的原因。老李听着唐军的话，似乎很坚持，没有再多说，只是心底有些可惜。 关于唐小姐后代的消息，回去要不要告诉唐家其他人？ 老李想起来另外一件事，当初唐家出了两个天赋异禀的天才，唐军默默接管了黑客联盟，他妹妹也备受族人期待，却莫名失踪，半点踪迹也找不到。时隔几十年，才通过蛛丝马迹找到了秦家。老李也没有想到，当初那么出色的唐小姐 ，M 州多少青年才俊，她最后一声不吭地嫁给了京城秦家，还莫名失踪，最后跟秦家那老爷子也莫名离世，连个原因都调查不出来。这找到了，总要回趟唐家认祖归宗的。 过两天再慢慢问他们。 唐军看着窗外，思忖片刻，才开口道： 先让他们慢慢接受，再问问他们。 唐军看出来，秦汉秋并不太懂 M 州的局势。这边， 秦冉跟南慧瑶也到了 M 州物理研究院安排的住宿。这边常年是给研究物理项目的小队准备的，是一个套房，五个房间。 M 州物理研究院就在 M 州中心，距离 M 州小提琴协会也没有多远，再隔两条街的地方就是马修大楼。能在马修势力范围内有基地的，都是 M 州不太好惹的存在。小提琴协会背后有马斯家族， M 州物理研究院就不说了，研究的项目都非常恐怖，大佬们都会给这群研究狂人面子，毕竟大部分热武器还是要靠他们。他们之所以把基地建在马修势力范围内，是因为只有马修这边才是最安全的地点，相比较其他地区不会动不动就拔刀。有各大佬的支持， M 州物理研究院钱自然多得烧得慌，给参加物理界最顶尖的 ICNE 学生们大把大把的花钱。 你们都是第一次来 M 州？ 等秦冉他们放好行李，京大物理系的江院长跟周博士才把五个人召集到客厅内，严肃地嘱咐， 关于 M 州的各项规定我已经说过一遍了，你们记性好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最后再提一句，在这里不要乱跑，物理研究院周边已经是 M 州最安全的地点，但也不要掉以轻心，否则就算是 M 州物理学院的院长都不一定能保住你们。 秦然想着最后一个关键点，不过还是强行听着江院长的嘱咐，其他四个人面容严肃。江院长跟周博士叮嘱完，才匆匆去赛场开领队会议。物理界最高竞赛奖项，无论哪一国人都非常重视，有特定的流程，非常正规，开幕式闭幕式一样都不少。 ICNE 的委员会跟评委团都是整个物理界挑选出来的超级大神。 冉姐，你听到没有，刚刚江院长他们说 M 州研究院的院长劳恩跟在评委席，还有外国那个161G18连续三届都拿到第一的米罗，这种超级大神竟然也在。 这不是国内的小打小闹，第一次跟这种殿堂级别的大神同堂，邢开有些激动。都是学物理的，来 M 州的路上江院长给他们科普过 M 州的一系列名人，米罗就是18岁在 ICNE 比赛上一战成名，成为历史上最小的冠军得主，一拿就是3年，如今也不过25岁。其他人在这个年纪才开始参加竞赛，他已经是评委团的人了。2月20日，100个项目小组来到 ICNE 规划的场地，竞赛开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